头一次接完他的电话黯然无事，昨天的眼泪是明天的事，青春就该有故事，想坐车想要看都会有新的答案，世界很宽，越是人越勇敢，什么都尝过不完，才好玩才有被再放假之前，不确定多么的享受孤单，在放假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在放假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来是三个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移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那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一定要注意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这里是品味133城市穿空最美的声音，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就像钟声用完美的与你让遥远的灵魂在新的土地里滚滚，光彩缤纷里面的所有眼神，懂爱的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吻，是把我的梦现在原来完美这种本能我都得该无限的精彩，现在原来请你发声，台下的人在等，此时此分我要你为我关门，环境阵阵情绪拥有我的人，等爱的人才能够打开我心门，现在原来完美这种本能我多期待无限的精彩，现在原来看一看等你这个难走，现在原来完美这种本能我都期待无限的精彩，现在原来谁是真的女神，原来有爱情崇拜，现在原来完美这种本能我都期待无限的精彩，现在原来 真的不必要天天见面，不必要互相拥有或者是互相毁灭，不是朝思暮想，而是一天总想起他几次，听不到他的声音时呢会担心他，一个人在外地时呢会想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吗？ 别让我在每一个夜里为你流泪，其实我都没有睡，想你容易让心碎，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我真的好累，你要的我都学不会，为你伤悲为你憔悴，你让我喝却不让我醉，我真的好累，却为你付出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五，农历5月22。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廊坊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首都北京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晋林天津明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我们都知道，忙了一天之后回到家中泡一泡脚是一件非常舒服健康的事情。那中医提示大家泡脚补肾的小偏方，比如说在泡脚的时候加上几块打扁的生姜，可以散寒改善手脚冰凉，还有加白醋泡脚的话，可以滋润皮肤，消除疲劳，改善睡眠障碍。再有就是艾草加红花来泡脚的话，可以改善静脉曲张，血液循环不好，还有手脚麻或者有淤血这样的情况。每天晚上拿热水泡一泡脚，哪怕你什么都不放也是可以的，特别是走路多的话，可以把一整天的疲惫都泡走，这样就可以身心愉快的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6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其实有时候呢，失望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希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疼痛。所以你看，其实有一些事情呢，换个角度之后呢，心理状态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狂飙心。 很好。 在蓝色天空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今风自在的旅行，越过千里过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眼神，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 只是幻想，我们以为自己不能离开那个人，后来却发现要离开他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困难，要忘记他也几乎不需要花费什么功夫。有一些爱情呢，却不是幻想，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忘记那个人，因为爱情发生的时间只是那么短暂，然而我们后来却发现要忘记他比想象当中困难许多。而在你生命当中，是否有这样一个让你难以忘怀的人呢？ 你还记得吗，我初到爱你的时候，有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吗？像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我们要清白，香烟们多么美，看着我嘴唇轻轻流动，微笑留在你的嘴边，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温柔的水中快乐子和我自由自在的游，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 春天多么美。

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点一照片看不惯我被白昼的孤单，世界再大人看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走烂，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白昼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点一照片看不到我被白昼的孤单，世界再大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走难，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其实人生呢总是要我们在遗憾当中领略圆满，不是吗？我们从分离的思念当中领略相聚的一种幸福，我们从失恋的悲伤当中领略到长相厮守的一种深情。所以无论生活给予你什么，我们都要心怀一份感恩。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微微一笑将我你甜言蜜语把爱说得太好，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你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到，我进退两难，危险了峭。爱情是毒药，糖衣太美妙，你的诱惑我抗拒不了，要如何才能让爱只有欢笑，潜藏的几只酒喝不下了，把你肉松掉。是毒药，糖衣太美妙，你的

送走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燕郊高新区拆违执法人员对燕郊公园路群众反映强烈的麻将一条街进行集中整治并彻底清除，行动中动用挖掘机等拆违机械数台，依法捣毁四搭乱建窝棚四个，麻将桌十余张。长期以来，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占据燕郊公园西侧人行道和绿地，四搭乱建违法经营麻将铺，严重干扰了周边社区群众和附近六小老师学生们的正常生活学习，不但影响了燕郊公园的美好景致，更败坏了社会风气，遭到了群众的频繁投诉，也引起高新区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麻将一条街被彻底清除，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和点赞。自全市清洁城乡攻坚战开展以来，段贾岭镇迅速行动，积极部署，本着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集中整治与常态管护相结合，市场运作与行政推动相结合，部门履职与全民创建相结合的原则，强势开局，倾力打造清洁优美、生态环保、宜居宜业的城乡环境，让乡村更具颜值。在公共区域环境整治方面，以102国道两侧、铁路沿线、高速两侧为整治重点，累计出动挖掘机、铲车130余车次，出动农用车1380余车次，清理垃圾16200余方，清理清除小广告、破旧条幅630余处、350余平米。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以各村街主要街道和村内坑塘垃圾、杂物清理整治为重点，实施村清理镇转运模式，各村街累计出动铲车75车次，农用车460余车次，清理垃圾杂物150余处，6640余方。截至目前，全镇已有18个村街完成了集中清理工作，镇村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提升。为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我市依托国家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实现秸秆循环利用和转化生殖，从源头上彻底杜绝秸秆焚烧。据了解，今年我市在李奇庄、高楼、新集三镇进行试点作业，收割打捆小麦面积20000亩，此项技术将在3年内推广普及到全市。打捆的小麦秸秆将作为我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的主要生产原料，被集中收储。该项目是我市利用国家农业专项资金修建的，项目以秸秆收集、初加工、存放、运输体系建设为重点，以秸秆全量化利用为目标，通过秸秆的能源化、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的利用方式，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以上。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9月份将投入使用，年消耗秸秆可达7万吨。红顿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尽快公示年度报告。市工商局友情提示，凡是2016年12月31号前办理工商执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请于6月30号前登录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逾期不公示的会被列入异常名录，列入异常名录后，企业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在企业办理贷款、信用卡和招投标等活动中对企业造成影响。希望各位经商办企业的朋友尽快公示年度报告，以免对企业信用造成不良影响。如果自己的家人朋友有经商办企业的，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互相转告，提醒家人朋友公示年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市供电公司发布计划停电公告。

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进来到这个话题，就是说晚上不睡觉你都做些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晚上非得熬夜呢？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晚上不睡觉你都做些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晚上非得熬夜呢？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笑是假的，坚强假的，软弱藏着才是真的。你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吗？当初我们被爱天真的想法，像风吹落的花，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拥抱？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成眼里的傻。最爱会是笑的贝壳，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爱走远了，痛远久了，剩下珍珠般的光泽。你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拖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吗？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像风吹落的花，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转眼你的傻。你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像风吹落的花，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上演你的傻。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 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你。

音乐的味道。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说一说晚上不睡觉你都做些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晚上非得熬夜呢？这时候看到 ZSP Sky 说，最近半夜呢会醒两次，醒了就打开笔记本上上网，困了就睡，再醒就玩玩手机，困了再接着睡，然后天就亮了。要看到李小薇说，晚上不睡觉通常是看电视剧，追剧呢可以说是太疯狂，看完一集就想看下一集。所以说其实看电视剧呢真的是不能选择在晚上来看，最好是选择早上早点起床，然后来看看到快要上班的那个时间点，必须得要逼迫自己出门了，那可能才不会一集一集一集一集的往下看，对不对？ 没有承诺就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 呢，他这个话题是说晚上不睡觉你都做些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晚上非得熬夜呢？这时候看到可可说，我现在很少熬夜了，基本上听完广播呢可能就会开始睡觉了，但有时候夜里也会经常失眠，不知道为什么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就听听纯音乐催催眠。其实听听纯音乐催催眠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比如说像身为我的话，经常如果失眠的话，我可能会塞上耳机听一听我喜欢那些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些节目，然后听着听着就会很安然的入睡。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震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你颜色还单纯，你中午还天真，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简简单单的爱过。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晚上不睡觉你都做些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非得要熬夜呢？这时候看到海贝说，为儿子熬过几次夜，因为他生病，我是一个不怎么熬得了夜的人。记得大学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决定和室友出去包夜上网看韩剧，结果没看到十一点就开始睡觉，难受的度过了一晚，真心伤不起。看来海贝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好学生吧，其实不熬夜对身体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好处，平时生活当中还是应该要遵循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早睡早起的生理规律哈。这里是品牌1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沉默的嘴唇还流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里流失了多少的情，弥补的谎言长板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好的戏一场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的爱回，也不可能再任性，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要一点因素，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要多少岁月失落才遗忘这段情，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不得谎言长谈的借口我怎能去相信，爱的心一程我曾经答应你歉意，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露，也已经谅解你的苦衷，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爱的心一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的再会。